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他们俩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我也不知道，从那天报名时的情况看，戴沐白以前应该是不认识朱竹清的，可他对朱竹清却似乎有些不一样，难道真的是因为他们的武魂有配合发动融合技的可能？哎，算了，我们还是不要管人家的私事为好。哎，你摸我胸干什么？ 还疼吗？都是为了我你才受伤的。 啊，没事，哥哥我没有那么脆弱。走吧，我们快追上去，他们都快要走得没影了。 当唐三一行人回到史莱克学院的时候，在学院大门外惊讶地看到了两个人。今晚的月色很好，借着月光他们立刻认出守候在这里的正是奥斯卡和宁荣荣。宁荣荣看上去情绪已经恢复了正常，漂亮的小脸蛋上重新挂上了温柔的笑容，坐在学院门口的一块大石头上晃动着自己的双腿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。而奥斯卡的脸色则显得有些难看，眉头微皱，不时偷看宁荣荣，眼神中流露着几分不甘的光芒。朱竹清就像是没看到两人似的，直接走进了学院，头也不回地走向自己的宿舍。戴沐白皱了皱眉头，邪眸中的寒意更加强盛了几分。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 当然是在等你们了，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院长跟胖子呢？ 他们有事，你想通了？留下还是离开？ 当然是留下，这么好玩的地方，我怎么能说走就走？你这是什么表情？你是僵尸吗？是不是在竹青那里吃瘪了？亏奥斯卡还说你是什么情圣级别的高手，连个小姑娘都搞不定。 宁荣荣，不要挑衅我的耐性，这里是史莱克学院，不是你家。别人怕你气保琉璃宗，我戴沐白可不怕，惹怒了我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 我好怕呀，来吧，让我看看你要怎么个不客气法。 你 戴沐白终于压抑不住自己的怒火，白虎不发威，你还真拿我当病猫了。强烈的气势骤然涌动，魂力瞬间爆发，宁荣荣的身体几乎在一瞬间就被震得飞了出去。奥斯卡慌忙上前一步将宁荣荣接住。此时唐三的双手向两旁一分，使用出控鹤擒龙，将戴沐白发出的魂力卸到两旁。 大家都是同学，算了吧。啊， 这恐怕才是戴沐白真正的实力，37级的魂力确实要比我强太多了。 尽管戴沐白只是魂力外放，并没有发动攻击，但还是震得本已受伤的唐三体内一阵血气翻涌。宁荣荣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亏，他也没有想到戴沐白居然真的向自己动手。虽然并没有真的受伤，但全身传来的疼痛依旧告诉他这一切都是真的。一时间眼泪围着眼圈打转，死死瞪视着戴沐白说不出话来。戴沐白看着挡在自己面前的唐三，缓缓吐出了一口浊气，身上绽放的魂力内敛。 好，小三，我给你个面子。宁荣荣，你给我记住，这里不是你家，不要再招惹我，否则我可不管你是什么身份。 唐三，帮我杀了他，用你那些特殊的武器杀了他，只要你做到，以后你就是我们七宝琉璃宗的贵宾，我给你钱，10000金魂币，怎么样？还有七宝琉璃宗以后无条件支持你。 宁荣荣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拿钱和权势换到的。这里是学院，也只是学院，我们大家是同学。如果你继续抱有这样的心态，和七宝琉璃宗带给你那高高在上的感觉，那么，我劝你还是离开这里吧。 你知不知道我们七宝琉璃宗有多么强大？ 知道又如何？不知道又如何？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小五，我们走。 哦，好。 带着几分惋惜地摇了摇头，唐三和小五也走进了学院。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宁荣荣整个人都僵直在那里。如果说戴沐白的强势令他愤怒，那么唐三临走时眼神中流露出的惋惜却对他刺激更大。从小到大，他一直都是被七宝琉璃宗的大佬们捧在掌心中长大的，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早已形成。可今天先后受到了三次强烈的刺激，却令他突然产生了疑问。 为什么他们都这样对我？我真的错了吗？奥斯卡，你愿不愿意帮我？ 刚见到你的时候，你令我惊为天人。我相信你长大以后一定是个绝色美女，而且那时候你流露出的温柔正是我最喜欢的，所以我决定不顾一切地追求你。哪怕我只是出身平民家庭，而你却是七宝琉璃宗的子弟，我也不在乎。但是我发现我自己错了，而且错得很离谱。 错？为什么？ 因为你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你并不是能让我放弃整片森林的那棵树。我可配不上七宝琉璃宗的小公主，就算我愿意帮你又如何？你当我是什么人？你的仆人而已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是做我自己比较好。我想你在七宝琉璃宗会有很多愿意帮你的人，也不缺我这一个。 你不是喜欢我吗？连你也不愿意支持我。 刚才唐三说的对，如果你还是这样的心态和性格的话，离开这里吧，这里真的不适合你。还有，这样的你，朋友二字将会永远成为你的奢望。 奥斯卡已经想明白了，在唐三他们回来之前，奥斯卡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了宁荣荣性格上的缺陷。尽管他们都还是少年，奥斯卡也有过不止一个女朋友。包括唐三在内，所有新来的学员谁也不知道，奥斯卡除了他那特殊的武魂之外，他的头脑才是更为可怕的。作为一个聪明人，在明知势不可为的时候会怎样选择呢？知难而上？不，奥斯卡没有那么执着，有的时候放弃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奥斯卡也走了，孤独、无助、失落、痛苦，种种情绪不断冲击着宁荣荣只有12岁的心，泪水无声地滑落。他突然发现，或许自己真的错了，自己有过朋友吗？宗门中那些和自己同龄的孩子看到自己是要么卑躬屈膝，要么躲得远远的，他们背后都叫自己小魔女。朋友只是奢望。不不不，宁荣荣突然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恐慌弥漫心间，这一夜对于宁荣荣来说必然是一个无眠的夜晚。很多年以后，当七宝琉璃宁荣荣回忆起少年时代的事情，他告诉自己的孩子，曾经有一个夜晚，一个自己一生中最痛苦的夜晚，成了改变他一生的重要转折。第二天清晨，唐三从修炼中清醒过来。每天早晨修炼紫极魔瞳已经让他形成了习惯的生物钟。奥斯卡今天没有睡觉，反而是在修炼，只是还没清醒过来。唐三轻手轻脚地走出宿舍，飘身上了房顶，开始每天必行的修炼。紫极魔瞳修炼结束之后，唐三又简单地练习了一会儿暗器，就去吃了早饭。他起的是最早的。当他吃完早饭的时候，戴沐白才阴沉着脸来到食堂。看到唐三也只是点了点头，并没有多说什么。继戴沐白之后，第三个出现的是小五。然后才是朱竹清和马红俊。唐三向小五表示自己已经没事了，小五这才放心地坐下吃饭。马红俊看上去一脸神清气爽的样子，仿佛整个人的体重都轻了几斤似的。胖子虽然粗豪，但察言观色还是会的，眼看着戴沐白阴沉着脸的样子，也没敢多说什么，匆匆吃了早饭。 至于奥斯卡和宁荣荣都没有来到食堂。 胖子，晚上你不出去了吧？ 昨天邪火泄得差不多了，这两天我应该都不会出去。 那好，晚上你留在宿舍，我要出去一趟，去找上次那对双胞胎。 戴老大，你吃肉，我有没有汤喝？ 哼，这种事情要你情我愿才开心，强扭的瓜不甜。 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戴沐白还故意看了朱竹清一眼，朱竹清却什么反应都没有，仿佛根本没有听到他们的对话一般。这冷冰冰的小姑娘只是在喝着她面前的米汤。无形的战争并没有再继续，上课的钟声响起，众人赶忙结束早餐，来到了大操场上。院长或者老师们都没有到，但操场上已经有一个人了，正是宁荣荣，却依旧不见奥斯卡。宁荣荣那白嫩漂亮的小脸蛋上看上去有些憔悴，眼睛红红的，情绪似乎很低落。今天给他们上课的依旧是弗兰德院长。唐三等七人足足等了一刻钟的时间，这位大人才毅毅然走来。弗兰德的目光第一个就落在了宁荣荣身上，但他并没有向宁荣荣说什么。 今天是第二课，奥斯卡呢？他又睡懒觉了？ 我早上出来的时候他还在修炼，或许是入定了，没能及时行转吧。 今天这堂课没有他不能上。唐三，你去叫他一下。 哎，好。 哎，院长，院长，院长。 奥斯卡，你是不是又想去跑圈了？ 哎哎，不，院长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突破了，我到三十级了。 什么？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